谂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，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，不了书经的指引。看得透，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数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冥冥中都总注定你负恶行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相信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公理，誓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Going on, holding hands, walking through

放松，就是像吃惊蛇骨，缓缓夜雨，缓缓乱红千秋，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问之又何妨。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肆心如雨纠缠，与你点阑珊， 用一生相爱， 仿佛一夜带路的光，映射城墙，如果回忆无常， 最爱你，爱你。